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六章哥德里克山谷第五十三集。 广场中央有一个战争纪念碑状的建筑，半掩在被风吹得有些零落的圣诞树后面，周围张挂着彩灯。这里有几家店铺，一个邮局，一家酒吧，还有一座小教堂。彩绘玻璃在广场对面放射着珠宝般的光辉。地上的雪都被压实了，被人们踩了一天的地方硬邦邦滑溜溜的。村民们在他们面前交叉往来，被街灯短暂的照亮。酒吧门开关时传出片段的笑声和流行音乐声。小教堂里有人唱起了颂歌。 哈利，我想今天是圣诞前夜。 赫敏说。 是吗？ 他已经忘记了日期，两人都好几个星期没看报纸了。 我可以肯定。 赫敏说，眼睛望着教堂。 他们会在那儿是不是？你的爸爸妈妈，我能看到教堂后面的墓地。 哈利感到一阵战栗，那不只是激动，更像是恐惧。现在距离这么近，他倒不知道自己究竟想不想看了。也许赫敏了解他的感受，他拉起他的手，第一次在前领路，拉着他往前走。但走到广场中间时，他突然停住了。 哈利，看！ 他指着那块纪念碑，在他们走过时，纪念碑起了变化，不再是一块刻满名字的方尖石碑，而是变成了三个人的雕像。一个头发蓬乱戴着眼镜的男人，一个长头发容貌美丽善良的女人，还有一个坐在妈妈怀中的男婴。雪花落在他们三个人的头顶，像松软的白绒帽。哈利走到近前，凝望着他父母的面庞。他从没想过会有一座雕塑。多么奇怪，看到时刻的自己，一个快乐的婴儿，头上没有伤疤。 走吧。 瞻仰够了之后，哈利说道，两人继续朝教堂走去。过街时他回头看了看，雕像又变成了战争纪念碑。走进教堂，歌声越来越响，哈利嗓子眼里发紧。他如此强烈地想到了霍格沃茨，想到了皮皮鬼从盔甲里胡乱吼唱圣诞颂歌，想到了大礼堂里的十二棵圣诞树，想到了邓布利多带着拉彩包爆竹赢得的女帽，想到了罗恩穿着手织毛衣。墓地入口有一道窄门，赫敏尽可能轻轻地推开它，两人钻了进去。通向教堂门口的小径滑溜溜的，两边积雪很深，未经踩踏。他们从雪地上穿过去，小心地贴着明亮窗户下的阴影绕向屋后，身后留下深深的勾印。教堂后面，一排排积雪的墓碑伫立在浅蓝色的银毯上，耀眼的红色、金色和绿色光斑点缀其间，是彩绘玻璃在雪地上的投影。哈利用手在衣袋里握紧魔杖，朝最近的墓碑走去。 看这个，是艾伯，说不定是汉娜失散的亲戚。 小点声。 赫敏恳求道。两人踏着雪往墓地深处走去，雪地上留下深深的黑色踪迹。他们弯腰细看古老墓碑上的铭文，时而向周围的黑暗处张望，确定没有旁人。 哈利，这儿。 赫敏在两排墓碑之外，哈利只好费力地返回去，心脏砰砰地撞击着胸口。 是不是？ 不是，但你看。 赫敏指着黑乎乎的碑石，哈利弯下腰，看到在结冰的第一斑驳的花岗石上，刻着坎德拉·邓布利多，生卒日期底下是其女儿阿里安娜。还有一句格言，珍宝在何处，心也在何处。那么，丽塔·斯基特和穆利尔说对了几分事实，邓布利多一家确实在这儿住过。 还有人在这儿去世。看到这坟墓比听说他时还要难过，哈利不禁心潮起伏。他和邓布利多都有深深的根埋在这片墓地中，邓布利多本该告诉他这一点，却从来没想点破这层关系。他们本可以一起造访这个地方。一瞬间，哈利想象着跟邓布利多同来这里，那将是怎样的一种交情，那将对他有多么大的意义。然而对于邓布利多而言，他们的亲人躺在同一块墓地上，似乎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巧合，或许与他要哈利做的事情毫不相干。赫敏望着哈利，哈利庆幸自己的脸在暗处。他又读了读墓碑上的字：珍宝在何处，心也在何处。他不明白这话的意思，这一定是邓布利多选的碑文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就成了一家之主。 你确定他从没提过？ 赫敏问。 没有， 哈利简短地说。 接着找吧。 他转身走开，希望自己没有看到那块石碑。他不想让自己紧张激动的心情被怨恨沾染。 这儿。 过了一会儿，赫敏又在黑暗中叫起来。 不是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是波特呢。 他擦着一块残破的长满青苔的石碑，低头辨认，微微皱着眉头。 哈利，回来一下。 不想再被打岔，老大不情愿地踏着雪向他走去。 什么呀？ 看这个。 这块墓碑极其古老，已经风化，哈利几乎看不清上面的名字。赫敏指着名字下面的符号。 哈利，这是书里的那个标志。 他仔细看去，石碑风化得太厉害，看不清刻着什么，但那几乎无法辨认的名字下面好像确实有个三角形记号。 有可能。 赫敏点亮魔杖，指着墓碑上的名字。 伊格诺图斯。我猜。 我接着去找我的父母，好吗？ 哈利对他说，声音有一点尖刻，然后便走开了，留下赫敏蹲在古老的墓碑旁。哈利时不时地认出一个像艾伯那样在霍格沃茨见到过的姓氏，有时同一巫师家族的几代人都列在墓碑上。哈利从年代上看出，这些家庭有的死绝了，有的后代离开了哥德里克山谷。他在墓地中越走越远，每次走进一块墓碑，都感到一阵既害怕又期待的激动。黑暗和寂静似乎突然加深了许多，哈利担心地环顾四周，想到了摄魂怪，然后意识到颂歌结束了，杂乱的人声渐渐远去，做礼拜的人们散入广场中，教堂里有人刚把灯熄灭。赫敏的声音第三次从黑暗中传来，尖锐清晰，在几米之外。 哈利，在这儿，这边。 哈利从他的语调中听出，这次是他的父母。他朝赫敏走去，感觉有个东西沉甸甸地压在胸口，就像邓布利多死后他感到的那样，一种真正压迫心肺的悲痛。墓碑与坎德拉和阿丽安娜的只隔了两排，它像邓布利多的坟墓一样是白色大理石的，文字比较容易辨读，因为它似乎在黑暗中闪闪发亮。哈利不用跪下，甚至不用走得很近，就能看清上面的铭文：詹姆·波特，生于1960年3月27日，卒于1981年10月31日。莉莉·波特，生于1960年1月30日，卒于1981年10月31日。最后一个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。 哈利慢慢地读着这些文字，仿佛只有一次机会读懂他们的含义。他把最后一行念了出来： 最后一个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。 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涌入脑海，伴随而来的是一阵恐慌。 这不是食死徒的想法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 他指的不是食死徒那种打败死亡的方式，哈利。 赫敏声音温柔地说： 他指的是，你知道，生命超越死亡，虽死犹生。 可是他们没有生命，哈利想，他们不在了。空洞的文字掩饰不了这个现实。他父母腐烂的尸骸躺在冰雪和石头下面，冷冰冰的，没有知觉。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，滚烫滚烫，顷刻间冻在脸上。擦拭和掩饰又有什么意义？他任凭泪水纵横，紧闭双唇，低头看着厚厚的积雪，那下面掩盖着莉莉和詹姆的遗体，现在想必只剩下骨殖与泥土，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留在世上的儿子就站在这么近的地方。他的心脏仍在有力地跳动，是他们的牺牲换来的，但他此刻几乎希望自己和他们一起长眠在白雪下面。赫敏又拉住了他的手，紧紧地握着，他不能看他，但用力回握着，深深地大口吸进夜晚的凉气，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。他应该带点什么给他们的，来时没有想到，墓地上的植物都光秃秃地结了冰。赫敏举起魔杖，在空中画了一个圈，一个圣诞玫瑰花环盛开在他们面前。哈利接过来，摆在父母的坟上。一站起来，他就想走，觉得再多待一会儿都受不了。他把胳膊搭在赫敏的肩上，他搂着他的腰，两人默默地转身穿过雪地，经过邓布利多的母亲和妹妹的坟墓，朝黑暗的教堂和视线之外的窄门走去。